我个人以为啊，就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说，我看一本书大概都是先看四遍再开始试的操作，我不会那么急。而比如说我当年想要把《伤寒论》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的时候，我是做一个课程叫做《伤寒论慢慢教》，你们有听说过吗？那从2006年上到2009年，那3年的时间，我大概就很平均的每天，比如说礼拜六日是我教书的日子嘛，那礼拜一到五这5天，我就每天花4个小时，就一个礼拜也只教《伤寒论》里面的这几句到几句吧啊，就这个内容，因为《伤寒论》这个东西它是有细分的话有42家的注解，就你要去就是花点时间去比对这么多家的注解，他们看到的事情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当然去归纳说可能张仲景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样在处理这个东西。这个部分的话等一下再讲，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我那时候是一个很安稳的，就是我这一个礼拜的人生进度就是这么几句话而已，这样慢慢来慢慢来就可以，就是这个配速要做好，就你一开始什么力大势猛冲那没有意思，但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很安稳的配速的话，那医术是的的确确可以就是让你在3年之中进步到跟自己想要的程度的。那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大家顺利就是什么白银圣斗士的这个第2年份能够做完，对每一个方剂的属性都已经有那种很熟悉的那个质感了，那这个时候第3年呢就可以来大家来分摊海量的所谓的医案。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个人就像刚刚我说第一年的时候有人说我要做减肥药啊，我要做，对不起，中药好像没有减肥药这个单元啊，就是比如说有人说我要做敷脸药，我要做养肝丸，对不对？你就以商品为目标去分组。那到了第3年的话，好比说如果你今天你觉得我智能很低啊，又不想花太多力气，这样做10个钟头，那10个钟头你可以做的事情是，比如说岭南派的谭树渠，他用重剂量的附子是用的特别的顺手，而他用附子有一个用药的规律，那他的医案呢也就不过总加起来50则有效医案吧，那这你就处理这50则，你就会发现他非常擅长的有3路，一个是水毒型高血压，但是他在处理水毒型高血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的技术力啊，用一个真武汤的主轴，什么样的情况会加一点什么，然后什么样的情况就减一点什么，就这个真武汤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的加减变化的那个整个逻辑你可以做得出来。那第二个就是谭树渠的存在价值有另外一点，就是有很多高血压不是水毒型的，要用别的方法，你怎么样认出来不是而用别的方法的那个辨识力你可以做出来，这个很重要。我一直觉得我的医术的最高点就是我的医术的最高点在于认怂的能力。有一次我就觉得我真的是神医啊，就是简直是有超能力的啊、哦！如此自豪的是什么一件事呢，就是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工作的小黄助教紧急跟我联络他的老板，哇，好像发心脏病还怎么样，就快要死翘翘了啊、哦！就是这时候他说叔叔这要怎么救，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回想起来就觉得那时候我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神通，然后就跟他讲这个我不会救，你带他去整骨然后一整就好了，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我不会，可是那种情况就是我如果接下来就完了，就是那个知道这个东西不归我管的那个辨识力大概在那个阶段会开始出来。所以水毒高血压的正面治法跟不是水毒高血压怎么样另外开外挂，其实你真的会这一招你花10个钟头到20个钟头去摸熟整个变化逻辑都有了，你今天出来就说我们今天这个直销会对不对，专门发放高血压端特效药，然后一样就是有没有效不知道，是家传秘方，什么责任都不要负，就是你这事情讲你有照医生开错药人家还告你，无照医生反而没事了，就你根本就什么都不会，你自己有勇气就试试看，我不负责任，然后有效之后再给我一点功德费就好了，就是这种时候就很难触法。那 但还是会触发的，什么事情做过头做红了都会触发的，就一定会有人搞你的。如果你今天就因为这样赚了1亿人，他就会触发。那然后禅宗学还有另外一路，就是用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某一个类型的中风。那个就是那一路他用的特别好，但是还有其他路的他不太会用。但是就是这你花这十几个钟头可以把这几招摸到很圆熟。那另外的话，可能有的人说我的志向比较远大啊，我想要学四川炉火神的神功。那炉火神一案集也就那么一本嘛，那你就花炉火神的话可能两个人合作吧，一个人花30个钟头。因为炉火神的很多很多的打法你都可以不用学，因为很多病的治疗最佳解张仲景已经教你了，就我们这54小时冲刺完了已经会了。那炉火神他的功夫里面最不可取代的一个点是，当一个人的阳气是浮跃在上面，然后这样子整个阳气浮在上面，下面整个寒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帮那个阳气引导下来，而他在引导下来的时候遇到什么地方有阻抗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帮这个阻抗拨开，就是全心全意，就是他的医术最厉害的一个中轴在这个地方。而这个中轴的话，你只抓这个中轴的话，两个人各花30个钟头有可能搞清楚。然后等到你们再开圣斗士武功交流大会的时候，因为你一旦整理出来以后，重点其实没有几句话，你知道整理那么多重点没有几句话。就像是我当年我的中医的开始之前，是因为在台大的文学院帮教授做一个本草的研究计划。那个教授的研究主题还不是医术的主题哦，他跟国科会请款，其实那时候老师请到的款好像才台币400多万而已。而这一次的那个现在还在天上当幽浮没有落地的那块大饼，据说是人民币2500万啊，那预算额是不一样啊。那个老师台大的我们那个教授啊，他用仅仅台币400多万的预算要做的是中国历代100本左右不同的本草书的每一个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他做的研究叫做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三观的变迁，就是说可能某一个时代会说这个药红色就入心啊，什么绿色就入肝，到了某个时代会说这个药是走哪条经，他又到了某个时代说啊，所有东西都是从左边转上来右边转下去，所以这个药是左升右降，这个药是右升左降。就是研究的是每一本本草著作在认识一个东西的时候是用如何不同的人生观在解释它的，做的是这个研究。那我记得这个历代100多本本草书，但有的本草书它是比如说唐朝的某本本草会说什么，日华子本草说什么，海药本草说什么，所以总加起来其实可能有135本左右，就是总加起来135本左右的内容。然后我们就要去比对每一本，就比如说汉朝第一本是神农本草经，第二本是名医别录，那我们用的是神农本草经里面的365味药，每一味药要从汉朝做到清朝结束民国初年。那比如说像人参4味药呢，可能到了民国初年的什么张三雷啊，就在那边算纬度，说什么纬度多高经度多高的地方的人参，因为那个环境是怎么样所以药性是怎么样，然后纬度是哪里经度是哪里的人参药性是怎么样。就是然后李时珍的爸爸李月池是专门喜欢卖人参的药商，所以李家就有人参怎么用最好用的这个李家贩卖人参广告内容，就你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用人参之类的，那怎么样那就不要用，免得坏了我家招牌的，就是那个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内容啊，你要不断地去比对它的不同点，就是这一本跟它的前一本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出现，就是只取不同的部分。所以我们先把本草经内容打好，然后呢就再去看下一本名医别录出现了什么不同的意见，然后在第二格里面把不同的意见写进去，然后再下一本唐朝什么本草，我们再把多出来的不同的意见写进去。那一个人参从神农本草经做到 民国的张锡纯的中西中中餐西路，我记得不同的意见就整理出来70000字啊。那因为要是我做的，所以就，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人生过得好苦哦，因为别的同学哈，就是比较知道怎么避重就轻啊，就如果你今天挑几个位叫做一定要叫做白围，那你就7000字就搞定了。可是我做的挑的要叫人生就是70000字。就像那重量不一样，然后但是我就是因为祖上挑大一点的药嘛，感觉比较有意思嘛，所以什么父子乌头那个家族就做了80000多字，就历代不同的意见就80000多字。那可是这个东西，因为老师做的是中国人三观的变化，对不对？做完这个研究啊，我的脑子里面，比如说我记得我做甘草可能做了30000字之类的，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是有任何人的药单里面有甘草的，我就知道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这干什么？就你知道，里面的一个甘草，你开药如神哦。可是完全没有医术，那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医术，就是你脑子里面塞满了这个东西。然后，尤其最可怕的是，塞满的东西是都是有争议性的内容。就你的脑子里面是这样子，就历代医家。就这时候，你们看到这条那个拳击赛的播报员，这时候李时珍出了走勾拳的，然后这个时候陈世德又聊他下一踢他一脚什么的，就是他们的意见是不统合的，是有在吵架的。那我怎么知道哪一句话是真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变成被这些海量的情报逼到不得不自己在家，就研究从1997年做到2001年收摊。那你后来你就之后只好不得不在家里面就读《伤寒论》或什么东西，就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拿来用啊？不然的话，你那些情报塞在肚子里，烂在肚子里是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了，而且是打来打去的情报。那所以我是先有了这些情报，感觉上好像放在肚子里面，说好听叫腐败，不说好听叫发酵，说难听叫腐败。然后想到说这些东西要把自己烂掉了，没办法了。那就只好开始学伤寒论，然后就一遍一遍的处理，然后借着临床去感觉一下那些情报到底怎么样才能用出来。那我要说的是，人参这个东西，当初我整理出来的字有差不多70000个字，到了2013年底，我终于比较安稳了，就是人参的药性，就是补五脏之精。补心中之神结束，就是五脏之精，心中之神，终于70000个字变成只有8个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这件事让我觉得好像有别的学校的教材或什么老师在教中医啊。他可能同样讲到人参，他也会讲一句什么话啊，说什么人参就是补气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是实际上同样是8个字，我那个70000个字到最后变成了8个字的重量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得到的8个字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参所谓的补气都是极端间接的，它的直接的作用点是精跟神这两个东西。那你可能会问哦，为什么你要花从2001年到2013年，就是你真的需要花13年去消化一味人参的药性吗？那我要说的是，我之所以需要花13年，是因为有两个关键性的资料是2013年才进来的，就是因为那两个关键性的资料，一个是2013年的下旬，徐文斌老师送我一套书，是那个三生道人版本的那个口传隐藏版《黄帝内经》。那个口传隐藏版的《黄帝内经》哦，它的能量维度的排序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一般过去的一般的那个中国人的常识，比如说练功家会说我们要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这个听过吗？所以就会觉得精好像是最低级的肉体能，好像是用来生小孩的那个精子的精，然后你把它转化到更高的维度就变成气，然后你如果气能够转化到更高的维度就变成神，对不对？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金是最低的位阶。可是这一个 paradigm 这么一个理论框，其实放在中医里面哪里都不对。然后一直到徐哥哥给我的那个什么三生道人版的那个黄帝内经，它里面的排序说大宇宙的意识的指向是那个造化的化，然后这个化分化下来的东西叫做精，然后精再分化下来的东西叫做气，气再分化下来的东西叫做形，形状的形，就是好像能量铸造出一个模子，你这里面可以长出一个人体，然后气再下来叫做味，味道的味，就是有形的物质，形下来是味，是有形的物质。然后我必须要看到三生道人版的《黄帝内经》里面的这个排序，然后才会从这个排序的质感，你发现说什么叫做跟随着造化在做事情的精，就好像说，如果我们人类啊，将来有一天要进化成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现在很奇怪什么变种人，对不对？它的变化的指向，你的基因要怎么样变化，那个丢骰子的那个几率，好像是比较像中医说的精。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他会觉得放在这里好像才比较对，就是很多中医的其他的理论才斗得到一起。然后同时间还有另外一个日本的学者提出的一个论文，叫做少数派自由原子，就是说他说为什么，他说生物跟非生物的差别是在于活着的东西它的总原子量里面的总原子量开平方根分之一的原子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那没有生命的东西没有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而他要强调的是，他说因为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所以才决定了生物要有多大。他说比如说一个病毒那么小，它就不断的变种，它没有那个稳定性，但是大象需要那么大才能够不会才不会说变种到明天就长出翅膀来了。其实它是这个东西是关系到一个生物的安稳度，就是你这个生物它的存在需要多安稳，它的尺寸它的总质量就需要有多大。那当他提出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的概念的时候，仿佛一些人体里面有一些水离子里面的一颗质子可以跑来跑去的那个画面出来的时候，你他会有一种感觉说，哎呦，中国人说的五脏藏精满而不实，这五脏里面是放精这个东西的，这个精在五脏里面放了很多很多，但是不占空间这件事，也就是精的那个维度顺位是关系到这个人的遗传变化的一个几率，以及跟人安稳度有关系的少数派自由原子，就是这两个概念进来以后，然后再印证实际上临床上面用人参最有效的方法跟最没有效的方法，然后才会发现说啊、哦，原来人参的作用点真的是人的精跟神这两个东西。也就是说那在那之前啊、哦，因为主要是精的定义我花了13年，而且还不能说现在就是绝对的对，然后神的定义说真的也是2013年跟徐文斌徐哥哥在聊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说徐哥啊，中医都说这个人有神没神，就有神好治没神不好治，我说这个神你要怎么定义啊，我说把神定义成这个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含量，这样行不行啊？徐哥说这个定义是比较对的，就是这样子定义了你才会知道人生吃下去是干什么，就你连神的定义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人生吃下去是干什么，就果然就是人生你用重剂量可以强迫这个人增加某一个向度的感知力，或者说增加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含量。所以精跟神，那等到人生的药性觉得哎，心里头总算比较安稳踏实，神这七八个字了，然后就想到说那神农本草经上品上第一味药是朱砂呀，朱砂这种硫化汞吃下去，然后说你吃太多人什么吃了可以安心，对不对？那吃太多人会痴呆，那到底这个药要怎么用啊？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那到了这个向度的话，那要怎么样去再有一点情报性来才能消化得了朱砂这个药的药性？那朱砂这个药的药性到了我比较2014年结束之后比较能够安稳，是因为都不是中医的资料了，就是现在听起来像是科幻片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炼金术里面的贤者之石跟生命之水，那个是跟朱砂有关系的东西。然后等到那个东西你大概比较安稳之后，你会发现就得到的结论啊，是其实朱砂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种能量的波动的方法在跟人体发生关系的，所以你不吃也没关系。然后后来就跟大家试试看，就跟身边朋友，就像身边朋友有些人很喜欢，就是去买一颗朱砂原矿的球球，然后垂一个链子，然后贴着心口这边戴，那就觉得这整块都超舒服的，就是不必吃。那十个本草经上品上的药味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云母，云母的药性叫做补五劳七伤。那个也是，你知道云母的手镯哈，那个我现在在卖东西，但是不是自己要赚你之前，因为就淘宝网便宜到像卖垃圾一样，一个80块，就是云母的手镯，就是云母的能量是能够帮你把身体的那个气场或者说灵魂上的那个伤痕修补起来，所以能够补神农本草经说补五劳七伤，那是真的带来会有感觉的。那是的，就有些药物就是跨到下一个好像你知道迷信的世界啊，就是那种，当然像是张仲景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里面的签丹，它就是强调你要用布包扎的紧紧的，这个药绝不能融到水里面去，就是煮了之后只是取它的这个能量的震动之类的，而喝那个柴胡龙骨牡蛎汤那样子煮的，喝下去是真的有震动感的，就整个人的身体喝了那碗汤是嗡嗡在响的。所以就是中药里面还有这些项目。那我插到这边来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功夫跟时间去处理海量的情报，所以你才会有机会把那个7万字变成8个字。所以如果各位同学真的是愿意自己增加功力，也愿意互助合作的黄金圣斗士的话，你做到黄金圣斗士，一个人分一两家的议案回去做这种仔细的研究，你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到最后你跟你的同伴分享的时候，江湖真传就那么一句话两句话，但是呢一句话两句话就是非常不得了的一句话两句话。所以就是黄金圣斗士里面，就是如果你们做这个研究做到黄金圣斗士的等级的话，你就是要去找到那个一句话两句话，因为那一句话两句话就是那种可以指导一家医院的临床能力大幅提升的那个最佳解的所在。那做到这样的话，其实也就相当值得开心了。而且如果你真的能够把你的所有的同伴的医院就是研究成果都能够吃进来的话，那基本上你也是一个人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状态了。而且重要的是，即使你是这么厉害的一个技术操作人员，你还是可以个性很差，没有神通力，就是完全不必有心境，但是医术可以很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破关游戏的设定。而这整件事情又要回到2013年的时候，徐文斌哥哥的一句话。那时候徐哥哥还没有开始在教《伤寒论》啊。那徐老师他关于他不教《伤寒论》的理由，有的时候他会说的是，因为他的老师也在教《伤寒论》，那他的很多论点跟老师不一样。那老师还活着的时候，他不好意思教。这句话好像是在说，老师赶快死一死算了。啊，对，那个。那但是呢，有一次我问他说：“哎，徐哥啊，你为什么不教《伤寒论》？”他就说了一句，我觉得可能是造就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一句话。他说：“电脑都学得会的东西，为什么要人来学？”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就像我刚刚教的，什么头痛这样子，头昏这样，当然可以治愈率到95%，对不对？如果你是可以这样，就到达95%的治愈率，这件事情还需要人来做吗？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如果换个主题呢？我们今天不要说头昏好了，我们说头痛好不好？如果你今天头痛啊，那好啊，头痛，我们也你知道，表哥，如果你真的要求精度到达98%，那这个95%到98%，你就要多调列很多很多。像我刚刚调列12条左右，对不对？你要到98%，你要调列，就是95%到98%之间，你还要再加30条进来。但是三十条就是万中 选一的那种罕见案例，那我们就不要管那个三分，你知道那三个百分点不要管它，我们就到95%的疗效就可以了。就是你只要少争取那三个百分点，你要少做的工作就可以减低成原来的三分之一，那个很夸张的差异，就是不要去抢那三分。那我建议如果治头痛，只要做到95%的疗效的话，那也好简单。首先头痛人来，你第一个问有没有睡饱啊？如果他是没睡饱就头痛，那一定就是血虚头痛了，对不对？这种最多。那中国人又说头痛是因为血虚了，血管里面的风邪容易进来。那风邪，你知道，如果你说今天我说血虚风邪进来的头痛啊，如果这个事情有简单的搞法跟难的搞法，因为重点在血虚，那个风邪不是那么重要。那如果这件事情你要用伤寒论的理论框的话，是这样子。伤寒论说，伤寒论的理论框是，如果你头痛是风进来的话，可能桂枝汤吹进来的风，桂枝汤正吹进来的风是比较是偏头痛，然后闷闷的痛。然后呢，那个阳明经的病，白虎汤症的头痛呢，比较是眉心这个地方会痛。然后呢，太阴病的头痛呢，比较是整个头好像罩了一个很重的头盔一样的痛。然后少阴病，寒气钻进来的痛，是整个脑子的脑壳的正中筋。正中间爆一下很刺很刺的那个剧痛。然后厥阴病乌梅丸的痛是这个头的一个百会穴正颠顶在痛，而且通常都会头痛通常连到下面的蛋，男生是蛋疼，女人是阴道疼，就是痛颠顶跟痛阴部这样子。那如果是伤寒论是这样子说的话，大家还可以开一个外挂的辩证系统。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如果只是说没睡饱有点头痛，那个风对不对？有没有那种头部啊？每一条经络都有，驱风药都有一点的，有没有？有完就穿起条条伞啊，对不对？就是你就这样的，就是当归补血汤，科学中药5克，穿起条伞1克，然后你会觉得，哎，我要把血带上头部哦。怕当归补血汤补着血还不肯上头，那再把血赶上头，再加一克把那个气血往头上拉的补中西汤再加一克好了。就当归补血汤5克，川穹茶胶散1克。哦对了，川穹茶胶散这个结构出来也很好玩，就历代的那个中医的那个敷脸药啊，其实都是脸部的驱风药居多，就是白芷是驱足阳明胃经的风，藁本是驱足太阳膀胱经的风，然后细辛是驱哪的风。但是总之就是川穹茶胶散这个头痛药，对不对？你来敷脸的话，其实跟那个历代美容名方差不多。那这个就是每一条筋的风都稍微倒下，因为主要是血虚，所以你血先补够，风就很好扫。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川穹茶胶散跟那个当归补血汤的那个药啊，有一次科学中药就出版社老板头痛跟我说药，然后我就调一口给他啊。结果那个出版社的老板他是这样的，那个科学中药药粉啊，我们拿那个小勺子这样舀一瓢给他吃嘛啊。他那个科学中药药粉在沾到舌头的一瞬间，他就说我头痛好了。就是那个药本身的信息真的是一种类似电流一般的传达。还不用有化学成分进来，就沾到舌头的一瞬间它就好了。就是有的时候是会这个样子的，就那个化学成分到底有多重要我们都不知道，就那种驱风的那种什么的，说不定不关化学成分的事啊。那所以那血虚头痛就已经占到头痛差不多一半多一点了，所以这样子你基本分数已经拿到不少了。那再下一半，现代人非常多的头痛是张仲景的方书里面的吴茱萸汤症的头痛。那吴茱萸汤症的头痛 有几个路数，一个是这个人头痛的时候同时会想吐发恶心，头痛加恶心就是吴茱萸汤，这样可以吗？或者是这个人头痛的时候是极之烦躁的。所谓极之烦躁就是说啊，同样这个痛，我问你啊，你这个痛如果这个痛啊，从1到10的量表，你这个痛有多少？他说3。那你这个人啊，不 量表，你这个痛有多少？8.5。就是说，痛只有三个，那个人会觉得哇，这痛妈的，就是然后想要这样，就是那个痛不是重点，是痛牵扯到了那个烦的情绪，让你头痛到想撞墙。所以头痛，如果你这个电脑的那个辩证点啊，就是要问准，就是说头痛有没有同时想吐，或者头痛会不会痛到想撞墙？电脑能够问你会不会想撞墙吗？对，但是这是最好用的一句话啊，就是因为你问他说，因为这东西很奇妙，就是请问你头痛会非常烦躁吗？病人说啊。就大家有时候一瞬间不能理解烦躁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如果能够问人头痛是不是比较想撞墙，那比较有效。那加重几的无助于汤治这种头痛，无助于汤就是这种头痛的唯一最佳解，别的什么驱风药什么搞来搞去都没有办法，就是唯一解。因为无助于汤治疗的是身体里面有一些冷痰啊、哦粘着在内脏的这里那里，以及肌肉的缝隙里面。你知道什么时候？像如果我今天要开发美容保养商品啊、哦，我一定会把当归四逆加味无助于汤卖到健身房去。为什么？因为无助于汤在打那种痰哦，就是一条一条肌肉之间的痰。你知道有一些人在健身房狂练、狂操练，让肌肉变得很大块，然后就看到人觉得说怎么肌肉那么大块那么丑。就是大块但是丑掉的肌肉，就是那肌肉里面都是痰，所以肌肉的形状都不对，你看起来就觉得不美味，不是小鲜肉，是老横肉。那是这种时候，就你觉得这个人有横肉，有那种异常的不美的块，这件事情就要用无助于这味药才能把肌肉里面的痰挑掉，这是唯一最佳解，没有别的招数。就那个身体里面内脏啊肌肉的缝隙里面的冷痰，那钻在这个地方的那个头痛，这个方剂是唯一最佳解。所以你如果会一个无助于汤，然后现在市面上头痛的人除了血虚头痛那一块拿不算的话，剩下来的无助于汤症头痛的人是超多的，就头痛到想吐，头痛到想撞墙，有没有很多？那你掌握这个唯一最佳解的话，而且无助于汤，你用那种浓缩颗粒状，用量不必多，你可以做成胶囊或者定剂，就稍微，如果你要做少量的话，加一点胶囊定剂的话，就再加一点点半夏，就比如说无助于汤1.2公克科学中药，再加0.3公克的半夏科学中药，这样加起来就这么一咪咪，然后加一碗热开水吞下去这一颗就好了。那所以呢，你现在的那个是头痛叫什么？头痛，比如说我们要开发产品的话，因为当归补血汤2公克，然后配一点点川芎茶膏，这个也可以做。就头痛，就两种这种丸剂，热水送服，但你要用散剂也可以，对不对？撕开来就冲热水，对不对？冲剂，头痛冲剂 A 款跟 B 款，一个是血虚型，一个是冷痰型。那像刚刚那个头昏，你也可以，如果是他自己喜欢在家里面玩的话，就在家里面放一个药柜，就晕眩材料包，就 ABCD 仪，对不对？那头痛也是一样，就是差不多这两种，你的疗效在临床上面可以到达85%的，剩下来的就还有别的路数。但是别的路数的话，比如说有一个头痛是整个头闷在，觉得整个头好闷好闷的痛，而且头皮特别容易起疙瘩，那个是要用清震汤，苍竹跟荷叶，就是要把清气升上来，浊气降下去的清震汤。那另外还有一种是，不是头痛，是那个头皮啊，就你摸头皮觉得头皮在疼，那头皮疼的话，那个是要去药房买白附子，白附子不是附子啊、哦，白附子磨成细末，然后呢，一半，其中3公克用热开水冲服，另外呢，你可以调蛋白，但调了以后干了以后你洗不下来，所以就调水好了，就调成糊，然后抠进头发里头，就是头上糊白附子的药糊，然后内服一点白附子的粉末， 那那个是专门治头皮疼的。那刚刚回到张仲景的书的话，就是脑子里面有寒气，那个脑中间爆疼一下的，那个是麻黄附子细辛汤。然后头正颠顶疼就是乌梅丸，然后还有还有这个有一种啊，就是从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啊，相传什么曹操的头风老是不好，然后华佗说我要帮你开脑才能治那个头风，就是那个头风，比如说那种脑部有可能有肿瘤之类的啊、哦、的那种闷在头里面，你怎么样都好不了头痛。那个是有一个比较冷门的方书，叫做《春假集》，春天的脚步声静了啊。这个《春假集》里面有一个方叫做利玉汤，那个汤的重点是重用土茯苓这一味药，就是整个被关在一个头骨里面，就是骨头里面箍住了出不来的风邪，要用土茯苓才收得出来。大概到这样，就是这几路这样讲讲过来，大概讲刚刚讲到现在六分钟左右吧。那头痛的治愈率大概也可以到92-93%左右了。所以一个临床来讲的话，这性价比还是不错。那你说哦，我今天不想要搞什么利玉汤什么，那都不要学，那我就学一个当归补血汤加味，就学一个无茱萸汤加味，可不可以啊？我跟你讲，今天如果你卖一个什么乱七八糟什么成药，对不对？你治愈率能够到达80-90%了，可以了啦，可以过关了啦。那剩下来的没效来看，你说那你业障太重不就好了？你知道像前我2013年、2014年的时候，都听说北京有一些中医诊所、哦，那些医生的案头都有附一把传单，上面写什么"刘善人说病"，就是说你是因为个性扭曲，人有业障，还是我执，所以你今天生病之类的，就不孝父母啊，或哪里生病，对不对？就是当每当医生走投无路的，觉得怎么样都治不好，就发一张，就是把责任归还给病人本人。就是这也是开业术之一之类吧，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的每一个小区块都能够就是把这些最佳解找出来做整理的话，那你基本上你一个中医诊所的生意要很好啊，那是相当有希望的。当然，其实我心目中真正的画面不是这个样子，我真正的画面不是这样，因为我常常喜欢带朋友出去玩，然后我的朋友都知道跟我出去玩是一件疯狂，就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会把行程塞到很满很满很满。就如果我今天请朋友说开车我们去台北哪里玩，对不对？我就会先开到海里面，跳到海里看鱼，然后再去走山，然后再去吃放山鸡，然后再去泡温泉，然后晚上还要去夜店，因为我是这样子在塞的。那就是我的那个行程塞的爆满爆多，像我去一趟日本，除了逛街之外，演唱会都看4场这样子。但是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跟到某个点，就会下意识的说：“啊，不行，什么事？我要去做别的事，就不跟了。那”但你那个跟或不跟，就是我发现我的那种比较有效率的旅行规划啊，也曾经写过你们那种攻略，对不对？写给别人。那我的攻略很多时候人家就看你就不会再看下去了。那我后来，那我当然会觉得说，哎，我的攻略不是比较好玩吗？性价比比较高，而且那我推荐的餐厅都是那个超好吃的，比如说像泰国，对不对？你要去吃那个泰式设计家那家的那个咖喱炒螃蟹。但是为什么我写攻略给你，还是去跟了一堆那个笨光光会吃什么建新酒家那不好吃的，是不是？就是我说我不是攻略都写给你吗？那我后来就发现了，人的脑波是有某种频率还是波长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不喜欢比较有效率比较省时间的方法。我常常觉得我如果要要求人家像我一样省时间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你的城市非常有可能做出来以后，你放在医馆里面，那些小医生应该会千方百计逃避他吧，就是一定会，就非常可能像我一样，我精心写的攻略人家都不照做，就是非常有可能啊。所以 做这件事情，为了不要说是做了之后发现哇，这以后用这些城市人都辜负我们的一番心血。因为像我们台湾的那个晚慧姐已经哭过好几场了，因为晚慧姐她的工作是统计得血癌的儿童的资料，然后去在西医的领域去帮助统计出那个什么用药啊跟什么样的疗程的规划的最佳解，然后把那张做出来后，然后分享给台湾的，因为他们是公益的基金会，分享给台湾的那些治疗血癌的临床医生，就是他们的心意说，如果你们照我们这个统计出来的方法来操作的话，我们就是最高端的人做出来的样本，那你们照这个模型来治疗的话，可以让病童少受很多苦，然后整个疗程的这个时间金钱浪费可以降到最低，然后没有人鸟他。就是你真的叫一个人去做比较节省时间的事情是非常难的，所以到最后我们这一番心意被那些医管的这些就是笨蛋观光客不照着攻略走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过程里面能够赚多少就要赚多少，最后这个东西的本质被人家辜负就认了，就至少参与研究的人都变神医了就好了，就叫挂保险，对不对？就像我一开始开这课，就怕万一你拖我的钱怎么办？然后就先收好学生。这样的话，就算你拖我的钱的话，我其他人给我钱，就是要先把保险挂起来啊，就是免得内心受伤害。所以要做最低级的打算，来保护自己的心灵不要受伤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刚刚头痛也就顺便这样随便几句话也差不多疗效可以到达92%的。那类似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真实发生，有个学姐打电话给我说她的那个妹妹啊是记者要出去跑采访，可是胆结石发作哦，然后去那个医院检查嘛，那西医院就跟她讲说哦，你这是胆结石的痛。同学知道胆结石的痛是非常痛的，知道吗？就你就是胆结石的痛，所以啊，下礼拜你可以安排时间来做手术啊，把胆切掉吧。然后他妹妹就暴怒，就是肚子痛还看就叫我安排时间做手术切胆，那么不甘心啊，对不对？就是而且切掉胆以后，听说还有什么后遗症，什么早上起来就拉肚子什么的，然后就很不甘心，就跟他的姐姐抱怨。那我的学姐打电话给我说怎么办？我妹那胆结石，那我就说这样子嘛，正在痛的时候，让它赶快松开来，是张仲景的芍药甘草汤。那芍药甘草汤临床上面让芍药甘草汤的功能就是什么地方是绞起来的那个痛，它能让它松开，变不痛。那其实胆结石痛的厉害的时候，有的时候西医院是要打到吗啡的。可是那个平平无奇、没什么了不起的芍药甘草汤，它对胆结石的止痛效果常常可以胜过吗啡。所以这是一个，那芍药甘草汤里面，如果你再加一点药，它就变成胆结石的保养药。那个方子是张仲景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宋本叫做四逆散。那芍药会让有管子的地方松开，可是枳实这个药会让有管子的地方紧一点。所以啊，枳实芍药都有的时候，柴胡。甘草结构就是疏通胆经，然后枳实芍药都有的时候，就好像帮那个管子做按摩，帮忙你把石头推出来。所以不要太大颗的这个胆结石的话，长期吃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做调理的话，相当有机会排石成功。那当然你要帮助它润滑一点的话，你还可以加一点点郁金跟栀子，就好像加一点润滑，那让它更容易排，就是从这个胆管这样更顺。那如果你觉得还想要帮助那个石头啊变得更小颗一点更好排的话，那像肾结石的时候都会用到四经药，就什么海金沙呀、金钱草啊什么的。那这个什么鸡内金有没有？ 有。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金？郁金。那治疗胆结石的时候是这样，因为胆结石它是一种成分不确定的结石，有的时候是矿物结石，有的时候是脂肪结石。那如果是矿物结石的时候，海金沙跟金钱草比较有效；如果是脂肪结石的时候，是鸡内金跟芒硝比较有效。所以 你就可以把这个药再加进去，加在这个柴胡芍药石甘草汤。那你说诸位，我可以忍痛， 可以愿意一下子啊，没电了哈。那如果你是说我可以忍痛啊，愿意一下子就把那石头拔掉的话， 那就是张仲景的大柴胡汤，大柴胡汤那个向下冲跟抽拔的力道就可以一下子就把那石头扯出来。那当然你会有多么的痛啊，就很难估量了。但是你也不要害怕，就像我2014年大病住院的时候，我爸爸是这样安慰我的。所以你看嘛，你最痛苦的那几天，你完全就是断片了嘛，对不对？人就是有这种保护自己的功能，不会太痛苦的啦，痛苦到一个点人就昏过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好像痛苦也是有极限的啊。但那个，所以呢，以一个调理体质来讲的话，就胆结石，你用柴胡芍药石甘草汤的加味，或者说大柴胡汤，渐渐那个石头是有机会，就是把它自己化解掉或者排掉的。那就这样子讲，也是跟学姐讲电话讲了10分钟左右，然后后来就说还好吗？啊，没事，我妹妹出去采访啊，继续做记者，没事了。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少切掉一个胆，那就不是很难搞，就是每一个小小单元。你找到那个临床上最好用的那一两个最佳解的时候，这整件事情就不是那么艰难。而且主要是同学应该从刚刚举的例子都听出来，这个事情真的不需要天纵奇才吧，也不需要神通力吧，对不对？这都是很普通的一般人的头脑就可以到达的地方。而且你提出了这么好的疗效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个非常虚怀若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医术哎，因为这东西是一张纸条，对不对？我就照那纸条操作，对不对？哪里有医术可言？这个你说我今天啊，这个削个苹果，那个苹果皮要一圈削得很漂亮，这个还需要技术力。你这样子治疗头痛啊，什么胆结石治疗效果到达那么好的时候，你什么技术力都不要哎，需要。不要买错药之类的家庭主妇等级的技术力吧，那大概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站在一个开业树的立场，如果各位同学能够用集体的功能，每一个人只花一点点力气把这个最佳解做出来的话，其实在座的各位我认为医术要上来都很好的，因为什么病都能够到80%-90%的疗效的时候，然后你需要的脑力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时候，你自己也看得出来，这对内心很乐观的，对不对？我不是在讲一个什么非常艰难的事情。那如果你真的已经做研究做到这个熟练度了，再让你去分析四川火神派那个独家秘传那个手法，你难道分析不出来吗？我觉得是做得出来的。而且做出来以后，我的徒儿大平曾经说过一件事，他说学中医这会让你觉得好轻松哦。因为他说我们练武功的人啊，做的武功都是半可传，就是师父教你的，你得自己练好几年才能够会。可是中医的话是全可传，今天告诉你像开会市场，今天就可以开了，完全不用练。他说何等的节省人生啊！所以本来就是全可传的东西，那以这样的方法去进步，那我就觉得，整件事情应该不会走得太痛苦啊。那再来呢？剩下来上午课，剩下来的20分钟，我要讲一个这个资料夹系统的几个最重要的设计关键。而这个是最重要的设计关键啊！你知道，我要是把黑板擦。我曾经在2014年，在北京的某大会曾经开过一次《伤寒论》的课。但后来就没开完就病倒了，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宠爱溺爱我自己的人。然后我在台湾过日子是过到任性到非常夸张，就是我在台湾过的日子是那种坐计程车啊，坐到觉得这司机有点不太认得路，还在坚持他错误的意见的时候，就看到那表票多少钱，比如说票票90块，对不对？我就一张100块丢到那司机身上，开车门就跳车。就是我是那种完全不忍的那种人，所以那时候来北京工作，其实所有的拍摄单位都是已经把我捧在手心里面照顾了。但是我就觉得好委屈哦，好委屈哦，就是因为你们一般 社会名流过的那种所谓高大上的日子，对我来讲还是太痛苦。就是我那种，就是宠溺自己，已经宠溺，加上这次开了单位，趁机突然找一个很好的旅馆，离这个教室有900公尺，那告诉我旅馆，我一看地图，就马上跟我的心说不住。走900公尺回去睡午觉，我中间会生气耶。可不可以找个300公尺以内的好不好？就是那种宠溺自己已经是到这种境界的人，就基本上就来大陆，我就过的其实是在你们的眼中其实是被人家捧在手心里面的那种人生，但对我来讲就是活生生被虐死，就是因为生活水平基准点差太多了。那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我是说，那个时候在大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大陆的社会风气，就比如说是伤寒论的课，准备要什么一个月里面教2个礼拜，然后教1年，然后那个差不多就这个内容的课，收费那时候看看他收费什么，3万多啊，3万5还3万6，哦，3万5还3万6。那你说来上课的人也就是有钱人啊，就是你不掏出这个钞票也对吧？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是做在这个课的课前课的时候，我说了一下我接下来讲的东西，就说那中间大概的意思是说，中医的医术这件事情，其实我都觉得我没有医术，因为我只是照表开课而已，对吧？开药，对，就是我内心就有很多这种小表格，对不对？这样就开成那个，就不用到医术的。总而言之，刚刚我想的说，有症状，然后你分析病机，然后去开药，对不对？那个病机这块可以永远是黑盒子，对不对？而这件事情呢，会让我觉得比较吻合一个什么东西，是庄子里面的达生篇的意见，就是庄子的人类的心灵地图的模型，在他的达人学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人的心力是感知力跟表现力，但是人的心理不包含思考力，所以所谓的达人就是这个人能够感知的清楚，处理的漂亮，但是中间完全不要想的就是达人。所以那张仲景的整个训练过程就是一直在引导我们去不讨论病机，但是情报收集的清晰明确，然后开出来的药是有效的，就是只动到感知力跟表现力，但是不动到思考力，这是道家对达人的定义跟要求。那所以然后呢，但是我那个时候啊，就是跟同学在课前课，这还不是正课，就介绍说，其实中医啊是两，就是以方剂学来讲，你需要知道的是两个不同的系统结构。就是一个系统结构是所谓六气的系统结构，就是庄仲景的《伤寒论》讲的啊，比较是人的身体的能量，保护自己的能量，形成六道不同质地的气。那六道气好像城墙一样，就这个最近有一个漫画，那个画面很像这个东西，叫做《晋级的巨猿》，有没有看过吗？就是外面的城墙被攻陷，他在打第二道城墙这样子。所以这个气最大的城墙叫做足太阳膀胱经的太阳寒水之气，其次小一点的一个城墙是阳明燥金之气，再小一点的是少阳相火之气，再小一点就越小的城墙，它越里面的能量越不足，或者说越外面城墙越是代表里面城墙力量的总和这样子。然后在里面是在里面一个城墙是太阴湿土之气，在里面是少阴君火之气，最里面最小最脆弱的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叫做厥阴风木之气。那你的身体坏掉的话，就是被外面的风邪或者什么东西攻击你，或者你自己的心情的状况造成这个城墙，这个城墙破掉了，就人生只好靠里面5个城墙活了，然后又破掉只好靠里面4个城墙活了，然后这个城墙里面厥阴风木之气，外面少阴君火之气，然后再来太阴湿土之气，然后少阳相火之气，这个相火的那个符号意义是从无形的世界转到有形的世界，就是能量具象化到有形的世界的所谓铸造一个钱币的铸模 cast。 这个字的原意是印度的种姓阶级，就你一出生就是奴隶，一出生就是商人，一出生就是军人或者是宗教家啊，这个铸模等于能量的世界铸造这个就是无形转换到有形的界面叫相火，然后 外面是阳明造金，然后最它最外一层，最外面一层最厉害的是最气最多的是太阳寒水，所以就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这个顺序产生出来的六道城墙。那《伤寒论》在讨论的故事情节是，你的城墙怎么破损了？你的身体只剩下这一点点，剩下的城墙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平衡？就《伤寒论》的故事情节是人的六道气怎么样破损，怎么样修补的故事，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系统呢？是什么？什么？金生水，水生木，木生土，土生火，火生金。然后金克木，木哎，木生火，对，火生土。然后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六道城墙的身体跟五脏，就比如说金就是肺嘛，水就是肾，那在这个地方啊、哦，它的属性你看啊、哦，属于水的互为表里的脏，水脏是肾脏，水府是膀胱，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太阳寒水之气形成的经络跟内脏是膀胱跟小肠，那阳明燥金这里是大肠跟胃，可是大肠在这里是跟肺一起属金的，可是胃在这里是跟脾一起属土的。所以中医的方剂学的关键啊，是在于你对于一个人的疾病，要在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重叠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两个不同的系统，这个人是病哪一张人体地图，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今天得的是张仲景的太阳病，脉浮又怕吹风，你这里补补他的心，修修他的肾，什么都没有用，这样听得懂吗？而且最好要以张仲景的这个六道气场的地图为优先选项。因为如果这个人身上有主症啊、哦，你不先把张仲景这张六层地图上面的问题处理掉，你这个会很难处理。就也就是说，开药的优先是张仲景《伤寒论》的这个处理的这个地图优先。你这个地方不弄好，你搞这边是没有用的。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课前课就是要介绍说，各位同学，你要记得啊、哦，你的脑海中要准备两个不同的资料夹。你要知道这个病人是什么什么症状啊？是张仲景这个六气之病的这个什么少阳病，这个症状是张仲景的六气之病的厥阴病。那还有一些别的是这个里面的啊，什么脾虚了啊，什么肝虚了，所以变成脾也虚了之类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个不同的故事叙述的地图是学中医以前最一开始就要先建立好的资料夹，然后接下来的所有的资料整理，就是在这个地图上面，你就可以像我刚刚说什么肺有热的时候的那个药啊，这个用苍菊饮好啊，还是用什么补肺阿胶饮好啊，还是用清燥救肺汤好啊，就是当你这个资料夹有的时候，你这样子放就对了。然后六道气场的破损，这个资料夹什么方在哪个地方好用，这样子都放进去就对了。那个时候来听我的课的啊，今天没有来的一个朋友，我们姑且叫他杨总好了啊。然后那杨总在听这个课，听这个课前课啊，他就，但我说这话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啊。那杨总其实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了，我对不起，我这样讲有点小看人家。我还全世界我最不有钱啊，对不对？所有家产不能超过6万块，我很高兴，每天要拼命在喷钱花钱。那个杨总他就听这个课前课啊，然后就说，可以啊。你后面什么都不用听了，就看到这个值了3万多，值了，然后中医就不学了。不，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杨总他是一个就是喜欢看医生的好奇宝宝，然后他甚至是有那种兴趣啊、哦，会故意去跟你们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去聊一聊，然后他之所以这样说，他说他是因为他发现就是。在中医院校的教学系统里面都没有叫人要先把两个资料夹分开来， 所以他那个情报就乱兜乱兜乱兜，然后这样子不小心这样乱兜乱兜出来的中院校毕业生哦，就好像是一个灌满了那个苹果电脑程式的操控电脑，就他是自己把自己当掉了，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就是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刚刚提出来的中医的学习方法，同学怎么听都应该觉得照这个步骤做3年应该学得很不错，对不对？而且不会太辛苦，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有人中院校读了那么多年出来，他的医术就开起来就很不顺手？那个不顺手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派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两个系统混乱，所以他在开每个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地方会觉得好像哪里是怪怪的，就是到底开了会不会有效？因为尤其是你自己人生实际体验是这样，实际上体验是这个上面，比如说你这个人今天是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症的某一种肚子痛，就是这个肚子啊，肚脐旁边外块这个地方就是闷的，你好难过，还不是剧痛，就是这里讲闷的好难过，然后呢你就在这个地图上面讲说，哦，这个人肚子疼嘛，对不对？就是胃不好还皮肤还有风还什么在那边搞了，然后你换了18次方搞了8个月对方一点都没有好转的时候，你对中医整个信仰就崩坏了，就是。但是问题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这张这个肚子痛，你给他开的是当归四逆加无茱萸附子生姜汤，然后科学中药一次吃2克，那你就会发现那个痛啊，那个闷痛吃1克，它从这里移到这里；吃2克，从这里移到这里；然后吃3克，差不多1个钟头左右吃到3克，它就变成这就移到中间；然后再吃1克，它就变成开始胃有点像隔气，隔完就好了。就是你如果用这个地图要处理这个地图上的事情，1个多钟头也可以搞的事情，你这个地方可以搞8个月，大家都是死去活来，这个是不可取代的最佳解。所以先把这个地图分开来之后什么都简单。那所以而中医的应该说中国人的哲学观啊，是这样子，这个五蕴这个东西是天的数字，就中国人认为天上的形状投影，我就说哦，对了，我现在说一个有一点点好像是野心的话题啊，不晓得这边的技术人员有没有那个野心，就是其实研究这个东西本身啊，它里面暗含着一个质感，就是人的头脑是一个很贪求知识跟真理的饕餮，知道吗？就爱贪吃的野兽啊，大家都想偷窥到真理之门后面的世界。那比如说西方的那种心理心灵的说法啊，曾经有一个图啊，就是叫做生命之树，它那个树好像是上面有一个树，然后下面有一个是树树的倒影，然后还有一个提一个标题啊，叫做 As above, so below, 就是上面有什么下面就有什么，就是能量的世界有什么，有形的世界就会有它所投影出来的什么，好像说我们这个3次元的世界是更高维度的世界的投影，这样的感觉，这个概念同学可以理解吗？那中医在讨论那个所谓的黑暗而沉默的知识，就是真正我们在搞什么东西，是那个形而上的世界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就是我不能讨论那个黑暗的世界知识，但是我们一直在处理那个黑暗的世界投影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就我们用这个药可以治这个病，用操作跟结果可以试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中医有一句江湖老话叫做医者益也，这样有听过吗？那或者说如果我们用中药学常常会说一句话叫做 F 等于 F, 就是 form 等于 function, 就是一个药材长得什么样子，它的故事它本身的象征意味就是这个东西的药性， form 等于 function。 那我们在不断的在这个推敲那个黑暗的知识的时候，中医说的医者益也，我们在大量的知识的比对里面所要求到的是所谓的 pattern,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上一个必定会有的原则，那个对应的 pattern, 而那个 pattern 这个字在这个事情上面翻译成中文要翻译成什么，翻译成形意，就 就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其实这科学研究它处理的是情意的艺术这件事情。那中医说医者意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形的世界搞来搞去，但是背后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那边主导着这一切事情，把那个隐藏的知识，那个叫做意的东西。所以在找的 pattern 就是形意，在这个地方的翻译来讲。那可是呢，虽然啊我们有这个形意的概念，但是却会，我就要讲的是可能对研究人员有用，但是对同学听起来可能是废话的一个东西哦。我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情报价值，我无从分辨。你知道这个世界有所谓的表记法，就宇宙真相我们不知道。那比如说，听说远古的时代有一个伏羲制造了八卦，就是二元进位的一个表记法，对不对？是听过吗？阴阳两仪四象八卦。然后最近呢，甚至我有听说过某些中医老师哦，在教中医方剂的时候，喜欢拿八卦的卦象来解释中医。有听过这种老师吗？有哈。但是对我来讲，用八卦来解释中医这件事情是系统结构上的最大恶极。因为中医方学的版图是六根五的这个表记法，你一定要用八卦这个东西去解释的话，那已经不是窗户电脑的程式跟苹果电脑的程式在乱灌的问题了，那是根本就是在这电脑里面灌浆糊跟灌猫尿的问题，就是它那个系统是完全不能吻合的。就是人体的地图到了奇经八脉的地方，或者是中医针灸学的灵龟八法的地方，那个时候会引入八这个表记法。但是中国人的人体方面的东西哦，对于八，就是八到六十四这个表记法是有意见的。就是本来你看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是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应该就够了，它就一条把它变成三个，就是三阴三阳。而这个东西它的象征性的说法是这样子，就是中国人认为天有一个律动的数字是五，然后在有形的世界，有形的世界是所谓的六合，就是前后一合，左右一合，上下一合，就是六合就是三维空间的意思啦。那所以呢，在有形的世界呢，是一个三跟三的六芒星结构。然后呢，中国人认为天地人为三才，对不对？所谓的三才这个东西啊，就是人这个东西是天的五这个律动跟地的六这个律动在互相两个不能吻合的转盘卡在一起变成的东西。而为什么必须不能吻合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六跟五要如何能够调和？这也是有一次跟徐文斌老师在聊的时候，徐文斌说：“徐哥哥说，姐姐啊，这个中医的数字就是三阴三阳的三，意义何在？”然后我就说：“哦，三的意义是要跟六跟五得以调和，所以需要三。”这是非常宅男的话，但徐哥听了就很高兴，说：“对对对，就是这个答案，就是六跟五需要调和，就是天地人为三才啊。”这个五跟六跟它的调和点，正力反力调和力这个东西，它的所谓的三才的意义，就是我们说的三才，当然在中医的象征符号会说三阳的象征符号是一个三只脚的乌鸦，三阴的象征符号是一个三只脚的癞蛤蟆，有这个画面感吗？太阳里面三只脚的乌鸦。但三只脚乌鸦哪里来呢？淮南子说，这本书说，这个三只脚的乌鸦本来有十只，住在扶桑国，后来被后羿射掉九只。那是不是？那个，但是呢，这个非常就是在日本的神话里面，那一只三只脚的乌鸦哦，作为调和天跟地的那个使者的那个三只脚的乌鸦，叫做八尺鸦。或者是写作鸭也可以，写作乌也可以啊，反正就乌鸦，八尺汉字写八尺鸭或者八尺乌。可是我就觉得这段可能只是巧合而已啊。 就是日本人说到八尺鸭的时候啊，那个他们内心的画面会出现一个手势，你知道人的手势有时候是有语感的，就像这个手势就是我想跟你打架，然后这个手势就是你跟他上了没，对，就是微微的语感是不一样的。那但是日本人说到八尺鸭的时候会出现的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日本人的那个尺这个字是这里到这里的长度单位，就会出现这个东西，然后会觉得一旦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就会开始转圈圈。也就是说，如果硬要把他们那个八尺鸭的象征符号来讲的话，就是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做中医不要用八卦易经那个表记法，是因为人之所以活着，在象征符号上面必须要有一个，必须要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就是高维度到我们这个世界，像生命之树这个画面这样子，对不对？必须有一句话叫做就是照理说我们这个有形的世界应该是高维度的世界的投影，但是这个投影在中国人的哲学里面是必须不对称的，就是人这个东西在一开始的设计就是要设计一个怎么样都不会完美，怎么样都会有缺口的机器，然后这个机器才会开始旋转，才会开始进化，就是人体是一个绝不能完美的东西，就是重要的是那个不完美才能够生生不息的不断往上走。那当然这个镜印象是不对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数字啊，就是什么三，那三这个数字我们下堂课还要再讲一些，因为我们先下课了。那这个我想想看啊，干脆就下课好了，反正接下来把下一句话讲完的话要讲十分钟。好，所以表哥你能够明白吗？就是这个资料库，就是如果要能够做一个，我刚刚说镜印下的不对称啊，换个说法叫做可以调和但是绝不能妥协的五跟六的两个系统，就是它的双核心必须要做到，就是如同生命本态的镜印状态下的不对称的五跟六的系统能够彼此对话，这个是资料夹结构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样子。你在点头，但是你听到什么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我说的东西在你们做结构做系统它有意义吗？啊，因为我跟你讲，这件事很奇怪，就是我这次的课程对我来讲，因为伤寒论怎么样我自己要教怎么知道，对不对？我自己直觉上来讲会觉得静音状态下的不对称是这次而是五十四小时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可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重要。就像我可能会处理本草会知道说到最后就是这几个字最重要的，心灵状态下的不对称是我觉得这次课最重要的一句话，但是我自己本人头脑我并不知道那个重要在哪里。 第五跟六中间是觉得我跟想是唯一那个天气出来的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是跟八方向是二的三次方向， 对，二的三次方乘八，就是当你做成一个三维世界的立方体的时候，八面那个八角就会出来。但是，我下堂课要画的是另外一个二次元世界的那个怎么样二会变成五的一个基本的那个数学跟几何模式，就是中国那些哲学是在这些基本的模式里面，建构出来的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我们做即使是做程式啊，如果能够尊重它最基本的那个设计基盘的形状的话，它整个情报会比较好流动，我是这样子想这件事情。那我刚刚要讲的是说，这些事情是五跟六的那个不能吻合，那个必须的不完美这件事情重要性。因为现在那个不完满的意思哦，包括说那个人的基因不是四组那个化学键这样的互相排列组合，对不对？那人的那个基因不是所谓双螺旋的形状吗？是不是？但是那个双螺旋的基础的基因会变成双螺旋是因为它不完满。什么叫做完满？是如果说科学那个化学家就说，如果你让人的基因啊，那个基因自己去拼的话，那个四种键的结构完满的状况是形成一颗一颗的 五角十二面体，就是十二个五角形拼出来的那样一个形状，那个才是基因那个四这个数字对出来的最完美最安稳的形状。可是我们现在要活在地球上的生物不能采取那个形状，所以它一定会对歪掉，然后就开始转，就是那个不完满造成旋转。那所以像是我们台湾有些中医就说哈，如果你要帮人把脉或者看到一些癌症病人，你身上最好带一大串黄铁矿，因为黄铁矿是五角十二面的晶体，刚好可以撑住你的那个基因双螺旋里面储存的那个子气不要被挤掉。因为你看到重病患者常常身体里面基因哦，子气要解释一下，有皱眉头，就是人的基因那个双螺旋本身是一个蓄电池，里面刚好可以蓄波长是380nano 的波长，而那个波长刚好在人的可见光的紫光的最边缘，所以有的人在清晨的时候看到天是黑的，有人看到清晨的天是有一层片天是紫的，就是中国人说紫气通来，通来的那个紫气。那人的基因的双螺旋，如果紫气够，它就会撑得很开；如果紫气不够，就会整个垮掉，就是撑住那个基因的那个能量在那里。所以有没有紫气够不够，就非常关系到人会不会得癌症啊。那所以就是大家看癌症患者很怕紫气被吸走，就要带黄铁矿帮忙撑住那个基因。那以修道来讲的话啊，就是有一派是希望能够增强的能量，增强气的量，就是以量去打通那条路，去打通什么任督脉那种路，那是以量。那修道的另外一派，像黄庭经或者印度的房中术的话，他就是希望能够增加紫气的量。紫气的量大到你的基因那个全都被撑开的时候，你的那个身体里面从那个海底轮通到那个上面那个千瓣莲花那个脉轮，连通七个脉轮那条路才会出现。就是气的量到达这六道城墙都满格的时候，就是三只脚的乌鸦跟三只脚的癞蛤蟆都够的时候，这个人身体会出现可以练这样走的那个内功的丹田跟命门。那你练六道气场都满格以前，丹田跟命门不会出现。但是另外一边，就是你紫气如果收集的够的话，你的那个连通你不同维度的身体的那条路径会出现。就是练功家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那这也是关系到我们中医的基本盘的一些数字上面的东西。好，那但是数字上的推导，接下来还是下午的课会继续再把那个推导做完。但是同学就要把握机会睡觉了哈，这跟艺术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这就是写给说给做程式的人看的。